听着耳边的音乐，我想参加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20187月26号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活动第十场，也是我们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民乐大赛音乐会。来到那一场音乐会现场的朋友，如果说听过现场，此刻我相信你们会和我一样充满了激动的在听到耳边的音乐。那刚才的歌唱祖国，还有现在耳边所听到的男儿当自强，就是我们那天那场音乐会的开场曲目。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每到周五的时候，永恒的魅力都会请来音乐家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做客。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在当天晚上也是特别支持我们这次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艺术大赛的两位音乐家，一位是二胡演奏家于川，一位是三弦演奏家高冠霖，欢迎两位。 好，大家好， 大家好， 特别高兴。其实我们三位呢，很早就认识啊，但是呢，确实是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坐到了一起，那也都是源于我们的这场音乐会。那听到我们这场音乐会，我相信两位音乐家也和我一样，有那种时空穿越的感觉，就是回到了当天晚上。那不知道两位演奏家当时作为在现场的演奏家，会是回忆起那天的音乐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好，那天的音乐会非常感动，因为小朋友是我们的艺术发展的希望。那天作为演奏家，其实并不是认为小朋友是荣幸跟我们在一起同台，而是我们很荣幸跟这些未来的艺术家同台演奏。那么小朋友的表现都非常好，并且呢能跟演奏家真的是在一起很好的融合，我觉得这个是对艺术推动，对民族器乐推动的一个最强有力的方式。 对，那天在现场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这个尤其是开场歌唱祖国的这个曲目，现场的小朋友年龄最小的只有4岁，而且他演奏的一些乐器，那个4岁的那个三个孩子演奏的较软，应该不是比较常见的乐器，所以也是就我们所有的民乐的这个未来，包括我们的乐器的齐全，包括这一些孩子们在台上给我们带来的最多的还是感动。 没错。那其实呢在这里我也特别解释一下，可能参加过那场音乐会的朋友对于我们那次演出比较了解是一个怎么样的形式。因为当时的我们的呈现呢是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艺术大赛的呈现音乐会，就是邀请音乐家和参赛的小朋友们共同来演奏来完成的这场音乐会。有很多小朋友都参加到我们的这次演出当中，而且作为音乐家来讲，就像刚才两位所说的，其实是很谦虚的说，但是如果作为我们主办方，作为我们这些孩子的家长来说的一个心情，都会觉得哎呀，音乐家居然不嫌弃这些小朋友们他们现在的这个演奏的水平，愿意和他们同台共同来演奏这些曲目。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台下的家长小朋友们是特别特别荣幸和激动的。那今天呢，我相信在我们的收音机前有很多小朋友，很多当天晚上参加到我们的音乐会当中的这些听众，还有就是参加到我们大赛当中的这些听众，听过我们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艺术大赛的听众正在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听到的一些音乐的片段都是来自于那天晚上的音乐会。那同时呢，我们也是邀请两位音乐家，就是当天晚上和我们小朋友一起来演奏的音乐家，他们来到我们直播间的现场。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在这里呢有我们对于大赛音乐会的一些视频片段可以看到，比如说刚才的那一段。好，那现在我们继续往下来聆听。那下面这一段其实我们也是要特别感谢于川老师。于川老师作为音乐总监，是乐府室内乐团的音乐总监。当天晚上乐府室内乐团对我们的大赛给予了无限的支持，所有的音乐家都是来自于乐府的音乐家。那下面的这一段西天取经路遥遥和芦苇荡，这也是一个改编的一个民族的一个室内乐作品。 对对对， 那也是当年现场为我们的小朋友和家长们来演奏的，我们来听一听。另外还要补充一句，所有的改编都是二胡演奏家于川。 这一次的音乐会呢是我们大赛的音乐会，所以呢呈现的内容非常多，不仅仅是在音乐曲目上的呈现，包括音乐品种的呈现，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这个乐器都参加到我们的大赛当中，这些小朋友们都拿着他们自己的乐器。那其实呢，乐府来为我们的小朋友加油助阵，在音乐舞台上和这些小朋友们一起来同台。那其实乐府本身就是一个很多不同的这些乐器们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室内乐团哈。 好，乐府呢，我们创建的初衷，其实就是为了本着自己从小的那份信念，就是发展我们的中国民族器乐。我们的性质是爱乐，就是我们把现在这些音乐家演奏家是酷爱音乐，然后并且对音乐有着很强的责任心的这些演奏家凑在一起，其实是件挺不容易的事情。 是，我们在一起也是志同道合吧，应该算是。 对，然后呢，我们的心思很单纯，就是为了能够把中国的民族器乐，然后把它多元化，然后呢，能够为中国的大众去服务，让他们去，让现代的这些大众民众越来越认识民乐，并且越来越爱上民乐。对，所以说我们呢，认为民乐有广阔的这种文化空间，它可以演奏各种风格的东西。那么就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所以说我们通过大量编配啊，大家耳熟能详的东西，包括我们日后做很多原创，包括做很多采风，去挖掘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宝贵的这些音乐文化素材，然后拿过来通过民族器乐去呈现。 昨天你知道吗，其实很小巧合，我昨天在节目里就做的就是贝多芬他的一个室内乐的，而且是弦乐和木管乐器的一个室内乐的一个作品，是七重奏。当时呢，其实贝多芬他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在那个年代非常非常盛行就是室内乐。那时候的剧院的条件包括大家的这种喜好，都是对室内乐非常非常感兴趣的。那就是他在后来，而且那时候是贝多芬还没有红的时候，用咱们现代话讲。而现在我觉得其实大家也非常，就是咱们这个年代也非常注重室内乐。对于室内乐的这些的需求和这种喜爱也在日渐提高。 对，而且我觉得室内乐最大的特点，它是能彰显每一位演奏家他的这个乐器的特点，包括他演奏的水准，所以我们这个也是有很多很多，也是当今比较著名的一些演奏家在加盟着我们这个乐团，我们也都是很好的朋友。 没错，比如说那天晚上来到我们的音乐会当中和我们的孩子同台演出的，像今天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二胡演奏家于川，还有三弦演奏家高冠霖，还有笛箫演奏家李乐，琵琶演奏家高思超，打击乐演奏家郑宇，还有古筝演奏家徐心怡，很多音乐家们他们都在当天晚上的时候和我们的小朋友在舞台上共同来呈现。当然了，在这里要特别提及的，也是我真的深深感谢的，虽然这么多年的朋友，但是那天呢我们是晚上的音乐会，这位演奏家是中午的时候才从飞机上下来，从欧洲刚刚演出完。 对， 来高老师自己来介绍。 是这样，他是从英国巡演回来，但是他听说我们这个节目呢，他也觉得非常有意义，他也很想来跟我们的选手这些小朋友们一起同台， 我们大赛这个活动。 对，所以他回去稍事休整了一下吧，然后晚上然后赶到了我们这个音乐会的现场，与我们的笛子演奏家李月老师一起，然后我们当时是同台演奏了一首曲目啊。 说了半天你都没有说是谁。对， 这位 好，稍等稍等啊，还有三秒钟我们的广告就来了，马上告诉大家。 三十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力，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驴妈妈暑期大放假特惠来袭，门票特价五折抢，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五折，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还是我来介绍中央民族乐团的笛子首席傅强老师。 他呢，其实在这里要透露一下哈，高老师的老公。所以他刚才支支吾吾的说了半天也说不出来。其实真是特别特别感谢，作为一个咱们中国最最大的这个民族乐团的笛子首席，来为我们的这些小朋友来加油助阵，和我们的小朋友是同台。比现在我们来听到的就是扬鞭催马运粮忙，就是富强老师和李悦老师他们两位带着我们参加我们大赛的这些笛子演奏的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共同来演奏的，就在我们的现场，哇，嗨翻天了，当时来听一听。耳边的音乐，大家说，哎，这终于是我们熟悉的古筝这件乐器出现了。的确是在我们这次大赛当中呢，参与到我们比赛当中小朋友古筝也人数非常众多的，这也是这件乐器现在普及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成果。那在我们当天的这个演出当中呢，也是由徐欣怡这位青年古筝演奏家和我们的小朋友们共同来演出。哎呀，太多了，因为有几十个小朋友一起在台上，所以现在我们听到的录音效果不见得最好，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在现场的这样的一个气势哈。那之后呢，我们其实在现场小朋友们也除了自己的展示，也特别能够希望听到音乐家们的演奏。所以呢，之后在这场音乐会这首曲子之后，我们就特别邀请徐欣怡还有于川另外还有郑宇来为大家演奏了一首《夜深沉》。那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京剧曲牌哈，在很多的这种民族音乐当中，我觉得像这种情节，尤其那天晚上的音乐会，真的是引起了大家无限的共鸣。在台上的时候，于川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非常有。这个其实也是满足了我们的 满足了我们强烈的愿望，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希望能带给不是搞音乐的人去听到我们的专业，我们的声音。然后其实中国的民众对民乐本身有着一种没有理由的共鸣， 对， 他听到了二胡的声音，笛子的声音，这些富于个性又富于文化历史的声音，就是他不需要一段优美的旋律他都可以被打动，就好像就已经融入到血液里。所以那天晚上呢，我们的编配其实通过武侠影视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旋律和音乐，那么其实就是极大的发挥民族乐器本身的魅力。所以说观众跟我们有共鸣，我们在台上特别的高兴。 没错，我作为主持人在侧台也非常非常的激动。好，那现在我们就把时间留给音乐，大家再来跟我们一起回到当天的音乐会的现场。那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回来，继续和您聊那天的音乐会。当然了，还有就是很多朋友你可能都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些乐器的声音，比如说管子啊。一会儿呢有几分钟的广告时间，我劝劝大家可以到网上查一下这个民族乐器的管子长什么样，省得咱们一会儿要听的时候听它这个音色出来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乐器哈。那下半时段我们会听到古琴、管子还有三弦。我是王卓，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马上回来。 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他是硝烟战火中的豪情男儿，他是忠肝义胆的铁血硬汉，铁窗下他挥笔写就可爱的中国，他就是方志敏。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方志敏》，作曲家孟卫东，编剧冯百明、冯碧烈，导演廖向红携手打造，指挥家张毅执棒，实力唱将联袂主演。8月15至18日燃情巨献，追溯革命烈士的红色记忆，唱响热血谱写的英雄赞歌。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目前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今天及双休日期间，本市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高温高湿，体感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和节水节电。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暑期演出市场。保利演出公司推出的暑期亲子艺术节今天开幕，在保利剧院上演多部亲子主题的儿童剧，同时结合亲子大师课、艺术沙龙等活动，通过戏剧表演和家庭现场互动。本届艺术节的剧目包括带领孩子感受中国传统美学的《故宫里的小不点儿》，探讨时间奥秘的《逗乐舞台剧之时间王国历险记》，将神奇实验搬上舞台的《能量密室》，以及融合中西音乐文化的《贝多芬之古琴奇遇记》。艺术节以爱戏剧增智慧为主题的亲子大师课会邀请儿童教育专家为家长和孩子答疑解惑，与家庭成员互动。艺术节将持续到本月12号。再来关注由北京中间剧场主办的2018科技艺术节昨天在北京启动，这个主打文化与科技融合理念的戏剧艺术节将邀请6部国内外剧目，从科技发展带来的界限和关系，以及戏剧舞台科技和艺术交融的角度出发，通过作品来和观众对话。来自英国的剧目好几个将作为开幕大戏，8月31号在中间剧场首演。这部剧将讨论克隆技术之下人类如何构建自我的命题，而来自香港的戏剧导演邓树荣将携手白光剧社排演美国现实主义作家萨拉鲁尔的作品《戈登的手机》。德语话剧作品《匹诺曹 2.0》将通过科技让全剧在传统木偶动画和远程操控画面之间来回切换。本届科技艺术节还将举办高清戏剧影像放映、沙龙对谈、主题展览、戏剧工作坊等多项活动。艺术节将持续到10月底。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今天在永恒的魅力上半时段最后还给大家留了一个小作业，就是在广告中间的这个广告时间的时候，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究竟民族乐器的管子长成什么样子。因为在下半时段最开始我们来聆听到的就是古琴和管子来演奏的阳关三叠。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下半时段已经开始了，我是王卓。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做客的两位嘉宾都是来自于乐府的音乐家，当然了他们也是非常著名的三弦演奏家高冠霖还有二胡演奏家于川，再次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大家好。 大家好。 那其实在我们这次的音乐会当中啊，我觉得这个环节就现在目前开始的，一会儿呢还会有高冠霖老师来演奏的三弦，这个环节是特别让人感动的，因为这些乐器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难得见到。古琴可能现在还好，有很多人在接触这件乐器，但是像管子像三弦哦，我觉得真的是都可以列入到现在很多我们经常会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 是这样的，这次确实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可能关那个咱们听众看不到这个视频，这个演奏管子的这是以五个平均年龄在10岁的一个小朋友们他们来演奏的， 都是参加我们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艺术大赛我们今年大赛的这些小朋友。 对对，因为现在我们真正从事管子这个专业演奏的人已经都没有太多了，当我看到这平均年龄在10岁的这样一个小朋友在一起演奏这个乐器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我相信于老师也有这种感觉。 而且关键是水平特别高。因为我觉得冷门乐器不冷门，热门乐器不热门，就是它是一个辩证的。因为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古筝很冷门，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就很多人都学。那么我觉得像管子这样的，我们就拿管子跟三弦来说，管子三弦这些乐器的魅力和它的音色没有理由冷门。也就是说我们大家现在可能就是要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它的这种魅力。你像三弦它五品，然后它可以演奏各种的这种微分音，然后它的 五品，我在这里说不是一二三四五的五，是五。 哎，对， 没有， 而且也不是没有品位的意思，它是那个它跟琵琶不一样，它是没有那个摁音品嘛。 所以他是就像那天我们在高冠霖在前面演出的时候，我跟于川老师在后台有的时候我们俩就会说，他说你看他这个你还是用你那几个字来形容一下三弦的这个演奏，就他真的是那种没有，对，就是这带有一种魔性，有一种， 对，他是他那天你说的那四个字呢叫百转千回，就是他每一个音，对，他每一个音都有他不一样的味道，而且没有一个音是多余的，就是它那个音色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当然这个曲目我们也演出过很多场，就是这次在我们演的这个重整河山待后生，因为这个曲子是真的是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一首曲目，我们其实也是我们这个乐府室内乐团的初衷，就想通过这种家喻户晓的曲目向我们所有的听众所有的观众去介绍每一件民族乐器的特性。 有着这种千年文化的这种古老的乐器，那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三弦演奏，就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高冠霖老师，他带领的当时我记得是大概得有十几个， 十二个 三弦， 他们 弹着三弦的小姑娘， 最小的小女孩才6岁， 一起来演奏的。 哎呀，其实那天晚上的音乐会呢，让很多家长们特别就是感动的地方，除了是音乐家们所带给他们的，就是和自己的孩子能够同台演出这种感动，另外其实也是跟现场演奏的这些曲目有关系，和这些他们见到的这些乐器有关系。就像刚才我所说的，在现场的时候我也问过，就是谁见过管子什么样，我真的相信在现场没有几个见过这件乐器 的 三弦可能还知道， 对 吧？对，至少是知道。 三弦还好一点，毕竟稍微年代会近一些。 但是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三弦原来跟大提琴一样高，这是高冠霖告诉我的。所以就是我们身边的乐器，就是我们民族自己的乐器，我们真的是欠了解。所以我们也是通过我们广播之声所设立的不同的这个赛制，每年夏天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广播之声民乐大赛，希望通过我们的活动，我们电台举办的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人关注民乐，关注我们自己的中国自己的音乐，自己民族的音乐。好，那现在我们再继续来聆听下面呢，其实是两首在现场非常非常现场气氛，我觉得我当时都上不了台了，因为你们实在太受欢迎了，你知道吗？那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也是由于川老师来改编的《霞风》。 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特别邀请的是三弦演奏家高冠霖还有二胡演奏家于川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也是源于刚刚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乐享四季的音乐会当中，也是我们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艺术大赛的音乐会当中，几位音乐家在现场为我们的小朋友们加油助阵。那其实我刚才在听着现场的这些录音回放的时候，听听对着现场的大家的这个，其实我当时已经走上台了，但我真的是没法说话，因为太受欢迎了。因为在我们的音乐会进行当中，还有刚才我一直都在想，其实作为乐府民族室内乐团，好像传播还有一个就是参加我们这场音乐会就是传承。 对， 两项其实对于我们的民族音乐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这样。我们总在想，就是我们作为音乐家一定要凑在一起一直演奏到老，然后呢等到老年的时候你承载着毕生的这种阅历，然后再去表达音乐，这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那个时候呢，当你再演奏给这些听众这些有文化的人的时候，其实恰恰他们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对，大家是有着这种历史的共鸣。 对，刘老师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观众，我们的民乐的这个听众，我们是需要培养的。 对的，对， 没错。那其实在我们的音乐会之后，也有家长来发，就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有一位叫静若繁花，他说华夏大地孕育民乐精魂，九州管弦带来震撼与感动，激情的演奏震人心。另外呢还有一位就是单纯的从听众的角度，另外还有一位是明显是我们的一个参加的孩子的一个家长，叫小严，他说孩子非常有幸参加了这次北京电台北京音乐广播的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艺术大赛的活动，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演出当天呢，我看见演奏家们一丝不苟的排练，和孩子们在一起非常有亲和力，和孩子们的演出，大师们充当了绿叶，把最亮的舞台留给了孩子们。这种高质量的活动，希望主办方多举办。在这里也确实我们要预告一下，就是我们每年都会举办。 对，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平台，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广泛的去传播和传承的这么一个机会。 那其实我们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艺术大赛呢，每年呢会有两次比赛。在每年的一月份的时候会是钢琴还有声乐还有小主持人这样的项目，每年在7月份呈现的决赛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这次这个音乐会的时候，这次这个活动的时候是民乐，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有比赛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家里有正在学习乐器的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到我们的大赛当中，也欢迎大家参加到我们北京电台北京音乐广播举办的所有的活动当中。好了，那节目的最后啊，伴着笑傲江湖，也是特别感谢音乐家们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朋友们和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再次回顾我们的音乐会，聊一聊中国的民乐，再次感谢。好了，那也那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共度这样美妙的时光。那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我是王卓，下期永恒的美丽这里再见。 写过情书，一看到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李宗盛写过，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今天请你把心里的话写一封情书送给爱人。2018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点击网址写下你们的百字情书，让爱不再等待。 是硝烟战火中的豪情男儿，他是忠肝义胆的铁血硬汉，铁窗下他挥笔写就可爱的中国，他就是方志敏。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方志敏》，作曲家孟卫东，编剧冯百明、冯碧烈，导演廖向红携手打造，指挥家张毅执棒，实力唱将联袂主演，8月15至18日燃情巨献。